九月的高跟鞋，微凉的秋天。今天我们要在歌声当中去回忆那些属于我们的开学季。你是70年代生的人吗？那个时候上大学，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台收音机，因为当时会觉得钻在被窝里听听收音机，这就是世界上最享受的事情。那个时候的同学当中，基本也没有什么现在的大学生能够看到的潮物。大家开学的时候带的都是衣服，一个学校估计才几台收音机，所以是相当的受欢迎，更是要凭着关系才能够挨个寝室的传着听。收音机、卡带，还有卡带里剪辑到只有吉他的校园歌曲，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啦。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要在歌声当中去回忆那些属于我们的开学季。你可以想象吗？在并不遥远的70年代，开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行李箱还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东西，那拿什么装呢？影视剧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他们拿着彩虹色的网兜去报道，网兜里必定有三件套：红双喜的瓷脸盆，淡黄色印有牡丹花的国民床单，还有磕磕碰碰会露出黑色底色的茶缸子。爱干净的女孩子会戴着深色的袖套，穿着白色的袜子，包裹里还会偷偷藏着一包没有任何的广告和宣传却风行了全国的雪花膏。这些粉红色的回忆也属于你吗？ 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就在就在秋天梦里，我要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就在就在秋天的梦里，我要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就在就在秋天的梦里，我要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总是不能忘记你。 我们要在这些歌声当中去回忆那些属于我们的青春。70后的开学季，那时候 VP 机都没有普及，人们联系的方式很朴素也很温暖，那就是书信。

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 红蜻蜓唱着唱着就从当年的潮流曲变成了现在的怀旧曲。开学的时候会发很多新的教材，记忆当中包书皮这个词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应该会有一些陌生吧，但是对于70后还有80后来说，这是我们学生时代最温馨的记忆之一。一到开学，四处到亲戚家去搜刮漂亮的挂历，挑选美丽的风景或者是可爱的动物做封面。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扯哪一页挂历，哪一面朝上，哪一件露出来最美，这就是一家人共同设计的杰作。你还会为你的孩子包书皮吗？你还会教孩子那些在你的青春时期曾经唱过的歌吗？这首来自于张艾嘉《童年》。 生

拥抱你。特别的爱，特别的你，我很寂寞，看我们的眼睛。特别的爱，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特别的爱，特别的你，我很寂寞。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们在歌声当中去回忆属于我们的青春。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开始用年代来概括和称呼一代人，而每一代人在提起他们的下一代的时候，也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说，他们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很多了。和七零后相比，八零后的大学生的确是幸福很多，因为他们当中有部分人已经开始用上了台式电脑，但是方式跟我们现在的孩子相比，仍然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宿舍每个人出几百块钱，合着去买一台台式机，一直玩到毕业。电脑在那个时候的确是一个新鲜物件，所以才会有这首歌，来自于朴树《New Boy》。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句未来怕想念，你不想尝尝吗？当明天一早 上大学的时候，手机还并不是必备的物件，它还很金贵，所以呢，学生们有一个有趣的省钱的办法，那就是买一张电话卡，拿到公用电话亭去想一下，然后等家长打过来。但是因为这样做的学生非常的多，所以往往会阴差阳错，聊了半天才发现自己原来真的打错了。